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6集，刀鞋老人。赵普和公孙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端着杯子喝茶，仿佛什么都没听到。小四子又打了个哈欠，眯着打盹。赵普不再追究展昭那些奇奇怪怪的见闻是从哪儿听来的，回归正题。 那这房里住的是剑邪，他装神弄鬼是为了什么呀？ 住在这儿的应该不是剑邪，是刀邪才对。剑邪死了有些年了，刀邪跟他兄弟情深，交换了信物，剑邪的铸剑菩萨刀邪随身带着，而刀邪的铸刀菩萨则是随剑邪下葬了，葬在魔山后头的繁星宫里。 繁星宫？ 嗯，说书先生说的。 赵普和公孙又听到了个没听说过的新名词。展昭继续望天，白玉堂扶着额，边摇头边吹烫烫的茶水。 管他是刀邪还是剑邪，这么装神弄鬼是为了什么？和我们查案有什么关系吗？ 我觉得有。 说下来我也觉得有啊。 这次弄来弄去都是刀的事儿，突然还跑出来一个铸刀的刀邪，东躲西藏的，似乎是在躲避什么人，但是又一定要留在刀府镇，假装死了眯得着万花楼，实在是最聪明的选择。而且楼里的姚姐也不敢出去张扬。 这间房视野很开阔。 白玉堂走到窗户边，打开一条缝，四周围望了望，最后指着远处一处小楼， 那边应该就是降花楼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他们歪打正着，说不定这次会有意外收获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是在这里等那个刀邪回来，还是去降花楼抓苏屠戮？ 不如兵分两路，我和展昭留下来等刀邪，赵普带着人去守着降花楼。 嗯，也行。 赵普刚刚答应，公孙伸手将小四子抱过来放在一旁的凳子上，顺便对赵普摆摆手。 你赶紧去吧，不送了。 我一个人走？ 门口不是还有欧阳吗？祝你成功。 那你呢？ 赵普有些不满，也不知道不满些什么，本能的觉得公孙跟他应该是一边的。 我对死去活来比较感兴趣。 不行，你跟我去抓苏屠戮。 我不去，你自己去不就好了？ 公孙被赵普提着往外走，小四子眨着眼看着爹爹被赵普扛出去，又打了个哈欠，最后关上门，楼下一阵骚乱，四周围就安静了下来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又望向桌边呆呆犯困的小四子。良久，小四子扬起脸四外瞧了瞧，鼓起腮帮子。 爹爹把我撇掉了。 夜深了，白玉堂走过去吹灭了蜡烛，将趴在桌上睡着的小四子放到床上让他躺好，盖被走到窗边。白玉堂透过虚掩的窗户看着夜晚寂静的街道。没一会儿，房门一开又快速关上。展昭拍着胸口站在门口喘气，衣服稍微有点乱，一手拿着一个食盒。 真恐怖， 又被围住了。 展昭不满地将食盒放在桌上，他俩蹲点一个多时辰了，那刀鞋也没回了，有些饿，就想去弄些宵夜，不过外头的姑娘们虎视眈眈守着呢，出去有风险。于是两人剪刀石头布，谁输谁出去。展昭剪刀石头布自认天下无敌，没想到今天败给白玉堂了，只好用轻功飞出去买了些吃的，回来就被万花楼的姑娘们给围上了。刚才赵普也不知道教了他们些什么，这帮姑娘一下子跟学了什么七星八卦阵似的，有组织有纪律， 堵得他差点被生擒。白玉堂优雅地端着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的白玉酒杯，悠哉悠哉地喝着酒。 可见赵普的确是很会用兵。 没理由的，这世上竟然有人捡到石头不能赢我，这白玉堂一定出钱。 展昭打开食盒，拿出一叠蟹黄包来，听到白玉堂还说风凉话呢，心里也很纳闷。 哎，吃不吃啊？ 展昭举着碟子引诱白玉堂。白玉堂自问这辈子没被什么引诱过，一碟蟹黄包更加不可能有任何作用。但等他明白过来，已经到了展昭身边，拿包子叼着包子，看着同样叼着包子的展昭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 你猜我把包子放到小四子鼻子旁边，他会不会醒过来？ 展昭笑嘻嘻问白玉堂，拿了个包子准备去逗抱着被子睡成一个完整团子形状的小四子。白玉堂刚想开口，就听到窗户外边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声音。两人赶紧一拿食盒，蹲下躲在桌子后头，同时就听到咯吱一声窗户打开的声音，随后就有人爬进来了。借着月色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一个有些佝偻的身影从窗外翻进来，背上还背着一个包袱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来了。而就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，床上的小四子突然说了一声：“ 包子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，那刚刚进屋的黑影似乎也惊了一跳，一个趔趄背着的包袱掉到了地上，就听到叮当乱响，从他的包袱里甩出了一堆东西，月色下泛着血光。刀邪被小四子一声梦呓是吓得一个趔趄，随即明白过来房中有人，所以转身就逃。只不过这老头身法再快也快不过展昭，他只感觉后脖领子被人一拽，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坐在了窗边，窗户也关上了。老头还在犯懵的时候，眼前灯光亮了起来，一个白衣年轻人就站在桌边看着他。 小伙挺帅啊。 老头看得目不转睛，就感觉肩膀叫人拍了一下，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 口水流下来了。 老头下意识地抹了抹嘴角，才明白过来身背后人笑话他呢，就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回头看身后站着个又帅气又灵气的小伙子。老头就愣了愣，看了看两人，突然一拍脑袋： 哎呦，我进错房间了是不是？打扰打扰啊。 说完老头赶紧站起来。这回轮到展昭和白玉堂尴尬了，展昭一把将老头按回去。 胡说什么你？ 展昭边说边将那个见血的雕像摆在了他眼前。老头看到后微微的愣了愣，抓着那雕像紧张的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： 你们是哪边的呀？ 展昭瞧了瞧他，伸手给他看开封府的令牌。老头看到后长舒了一口气，拍拍胸口： 哦，原来是衙门的人，那就好了。 你干嘛装神弄鬼躲在万花楼啊？你是刀邪老人吗？ 哎呀，小小年纪竟然知道我是谁。小孩，你又是谁啊？ 展昭。 展昭指了指自己，老头显然是一惊，随后展昭又指了指白玉堂： 白玉堂。 哎呀。 正在这时，床上熟睡的小四子似乎被吵到了，翻个身哼哼了一声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向老头。 嘘。 老头赶紧捂嘴，等小四子又捂着被子睡熟了，展昭这才压低声音问他： 你是在比什么人吧？ 哎，慢来慢来，两位手下。 刀邪先摆了摆手，然后盯着白玉堂看了看： 你是天尊的徒弟是不是？ 嗯。 那就好办了。那你们俩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，不用问啊，开封府铁定查断刀门灭门案来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线索，你们俩可得保住我的性命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点头答应了老头的条件。 哎，这人呢，一旦倒霉起来，那真是喝凉水都塞牙。我无端端的卷入这次事件，差点丢了性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